弟兄姐妹平安， 平安， 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希望你们都睡饱了。今天我们看诗篇63篇，在新福旧约圣经701页到702页，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。我读的是和修本的版本，但是相差应该不大。请听大卫的诗，上帝的话语。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的心灵，我的灵魂渴想你，我的肉身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念你，我的心像吃饱了，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经帮助了我。我要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我的心紧紧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了我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成为野狗的食物。但是王必因上帝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都要夸耀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敬拜，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敬拜之中宣讲你的话语，宣讲你儿子他自己的颂赞，也愿他的颂赞成为我们的颂赞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听，能够也就能够口中能够发出这样的颂赞。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。今天是2025年第一个主日，新的一年也有新的敬拜时间。我们也应该期待听到一篇新年新气象，明天会更好的讲道。有谁不需要明天会更好？如果过去一年对你来说很好，未来一年应该会更好。如果过去一年对你来说不那么的好，那么你总要盼望明天会更好。至少今天你要听到一篇振奋人心为你打气的讲道，只不过今天你来到新福，恐怕新福没有积极正面励志图强的讲道。新福的讲员会说天下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，每年都过年不是吗？每天都有明天，有啥好兴奋的？明天会不会更好，其实不是我说了就算的了。你们知道幸福的座右铭来，座右铭是什么？我们说话做事最好有神学基础，我们的神学最好有圣经基础。明天会更好，让我们问是否有好的神学基础。哇，你在幸福你会说什么？是也不是，是的，明天会更好，甚至最好。因为如果不好，我们就干脆吃吃喝喝吧，明天就死了。不过我们不死，反而保罗说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上帝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这就是我们所盼望那最好的明天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然而你我也明白，那个明天到来之前，明天不见得会更好。因为正是我们的主他离世之前应许我们，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。他的意思是你们不要期待明天一定会更好，但是你们要有勇气，你们不要丧胆，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。因此我们不丧胆，我们确信主从死人中复活，我们若先与他一同受苦，就终必与他一同 得荣耀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总是活在明天不会好于明天会最好的这种吊诡之中。你会说这是什么样的吊诡？其实不过就是我们已然和未然的现实。如果你以为你必须先受苦才得荣耀，这个讯息不够励志，你可能来错地方了。这里不是行道会，你不需要我对你喊话，新的一年一定会更美好，更多恩典。你明白新的一年就像过去所有的年岁，你会有困难，你会受到打击，你的身心会痛苦，你的灵魂会忧伤，你会失去你所爱的人事物，你会进入干旱疲乏无水之旷野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这些事不是吗？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，你们并不是没有指望。我在乎的不是你会进入旷野，我在乎的是当未来的一年你发现自己在旷野的时候，你是否仍然有上帝，他是否仍旧是你的上帝，你是否仍然能够颂赞这位上帝。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篇63篇。学者讨论大卫什么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，是他年少在旷野放羊的时候，还是他逃离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还是大卫之后逃避他自己儿子假沙龙那时候？大多数的学者倾向这是大卫逃避假沙龙那时候写的，因为第十一节提到王，王应该是指作王的大卫。有什么比自己亲生儿子追杀逃难到旷野更悲惨的事？我相信你的儿女不会追杀你，但是凡你所爱的，你知道终究会背弃你，不是吗？没有例外，因为人人都有一死，死亡叫我们没有例外都成了叛徒，只是时间迟早问题而已。你先离弃你所爱的，还是你所爱的先离弃你？大卫在旷野呼叫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。当大卫王在他的皇宫里面的时候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他不被周围的仇敌所骚扰。在那个时候，在皇宫里面，耶和华当然是他的上帝。在平静安稳之中，信上帝并不难。其实就像在安逸之中不信上帝一样的简单。你听懂我的意思？在皇宫里面，在安逸之中，信与不信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差别。这就是为什么经过试炼的信心比金子更值钱。问题不是你在皇宫信上帝与否，而是在旷野，在旷野里面没有约柜，在旷野里面没有恩典，在旷野里面蒙头赤脚。问题是当上帝夺走我们的安逸，甚至挪去一切的恩典，我们会向他举起拳头说不公平，怎么可以，怎么可以，怎么容许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，容许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的肯定不配做我的上帝。还是我们会像大卫那样在旷野里面呼叫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。有些古早的翻译是我一早就寻求你，寻求，因为上帝不在他身边，或因为大卫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。你注意大卫他直接用第二人称你对上帝说话，就算他感受不到上帝同在，大卫仍然相信上帝听得到他说话。犹大的旷野，你注意经文用三个形容词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。我没有去过那里，你可能看过电影或照片，就是那种褪色又很刺眼的土黄色，没有什么其他的颜色，你看久了你眼睛都会累。我的心灵可想你，我的肉身切慕你， 心灵或灵魂和肉身就代表整个人。我可想你表示我只要你，因为也只有你能够满足我。你知道口渴是一种很独特的需求，口渴会引发很独特的一种欲望，这种欲望它不会自动的消失，也不可能因为分心而减轻那种欲望的程度。你可能会很想一个人，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东西吸引你，吸引你的心智，这个欲望时间久了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烈。但是如果你口渴，除非你喝水，而且只有你喝水才能够满足你口渴的欲望和需求，这个口渴的欲望如果不得到满足，会占据你的整个人的心灵，整个人的身体。大卫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他渴慕的是什么？不是食物，不是睡觉的地方，甚至不是水，而是上帝，他的上帝。上帝占据了他整个人的心灵，整个人的身心灵魂。大卫曾经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要凡上帝所爱的，他必试炼，或他必丢到旷野里。你记得还有谁被丢到旷野里？旷野里面没有任何好处，旷野是测试，旷野试炼大卫，旷野是上帝给他受膏者的问号。如今你在我以外没有任何的好处，我可否仍然是你独一的好处？ So Spurgeon 斯布珍会说，取决于个人当下领受好处的那种颂赞不过是自私。罪人和税吏也会赞许那些给他们好处的人，但是当主取走恩赐，或当主向人掩面的时候，真正的信徒仍然颂赞上帝。大卫逃难的时候，他曾经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原文是，你们要尝尝耶和华是美善的。美善的是耶和华上帝他自己，不是他的恩典。你不能只要恩典而不要赐恩典的恩主。你好奇大卫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如此的渴望上帝？他在哪里尝到耶和华的美善？他告诉我们，不是吗？我在圣所中曾经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那时候圣殿还没有建起来，圣所所放置的就是放置约柜的帐篷。大卫在圣所瞻仰上帝的荣耀，表示他按照上帝所设立的规范，在上帝所指定的地方做什么？敬拜耶和华上帝。大卫在旷野想起的不是他所经历的神迹奇事，不是他诸多的军事胜利，也不是他战胜歌利亚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他在圣所的敬拜。借着敬拜，大卫品尝耶和华上帝美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像大卫那样渴慕上帝，你就不要轻忽主日公众敬拜的恩典。这是主他自己所设立的敬拜，叫我们瞻仰他的荣耀。当然不是凭着眼见，乃是凭着信心，借着基督荣耀的福音，在基督的面上得见上帝的荣耀。教会在主日公众敬拜，宣讲基督荣耀的福音，目的是什么？好叫圣徒，好叫你我看见上帝的大能和上帝的荣耀，就爱上帝，就渴慕上帝，就说，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 慈爱 Hesed。 这个是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那个慈爱，这是上帝信实守约不变的爱。这不是因为人可爱才爱的爱，也不是取决于感觉的爱。如果取决于可爱或感觉，你明白上帝永远不会爱你。上帝不可能爱我们，上帝的慈爱是爱不可爱也不值得爱之人的爱。就是保罗他后来说，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上帝就不顾惜他的儿子，舍去他独生爱子为我们死的那个爱。所以你好奇大卫在哪里经历上帝这种慈爱？在哪里？诗篇51篇，上帝啊，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恩待我，按照你丰盛的怜悯涂去我的过犯。大卫他不像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到底是如何的长阔高深， right？ 居然牺牲他的儿子为罪人死。但是大卫和我们一样，都是蒙上帝确实饶恕的罪人。每一个罪人没有例外，就是这样透过罪得赦免，经历上帝的 Hesed 慈爱。上帝的这种慈爱必然好过生命，因为如果没有上帝赦罪的慈爱，你我根本就没有生命，只有永远的死亡。没有上帝在他儿子里面对我们所展现的慈爱，你就是赚得全世界也要失去生命。但是如果你若有上帝的这个慈爱，死了又如何？保罗说，无论死无论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权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，这个慈爱，这个上帝守约信实不变的慈爱，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。然后保罗说，他是在罪人中他是罪魁。新约的，旧约的，你会说谁是罪人中的罪魁？我会说大卫，按照他自己的话，按照诗篇51篇。但是这个罪人中的罪魁，他亲身经历上帝的赦免，就确认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主耶稣他不是说，他说什么？赦免多的爱也就多了。 So 你要确认，你要像大卫那样确认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你就必须确切的经历信实公义的上帝赦免你的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，我们越承认自己的罪，就越多得赦免，就越多经历上帝的慈爱，就越加确定他的慈爱好过生命。就说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星云小奥里问答第一问。什么是人首要的目的？首要的目的是荣耀上帝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颂赞是经历上帝美善之后人自然的反应。颂赞不是某种取得上帝恩惠的策略或赢得上帝恩典的手段，颂赞是蒙恩罪人活在世上最自然应该发出的生活形态，是有机，是打从灵魂深处所发出的，以至于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念你。所以如果大卫他在早上切切的寻求上帝，他在晚上思念上帝，就像那个昼夜思想上帝律法的人是有福的。所以你昼夜思想的，要不是你最爱的， 要不是就是你最痛恨的，你不可能昼夜思想你不在乎的东西。我这几年有荣幸做你们的牧师，我学到一件事，就是你不可能逼一个人在乎他本来就不在乎的事，你更不可能强迫他爱他不在乎的上帝。你在床上纪念谁，就印证你在乎谁；你在夜更思念什么，就印证你爱什么。如果你在床上不纪念上帝，你就不止没有福，你还有祸了。这印证你没有经历上帝的慈爱，因为他没有赦免你的罪，还是你忘记了，你不明白上帝爱你，甚至不顾惜他儿子给了你。如果你记得，如果你明白，你怎么可能不在乎？上帝既然为我们舍去他的独生爱子，他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不思念吗？你能够不昼夜思想这些事？这些事对大卫来说，你知道，只是很模糊的阴影，对我们来说是已经道成肉身的实体。大卫还不知道上帝儿子道成肉身，献自己为赎罪祭。 So C.S. Lewis 卢易士他说，大卫他远不及我们，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以上帝为乐的原因，他还没有。但是你听大卫，他说，我的心像吃饱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这是他全然以上帝为满足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，是他杯中的福分，这样他的心就不可能没有喜乐，他的嘴唇更不可能不发出颂赞。因为你曾经帮助了我，我要在你的翅膀荫下欢呼，我的心紧紧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了我。就是说，大卫他并没有，他在旷野里面，在没有恩典的地方，他没有忘记上帝之前所赐的恩惠，以至于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他仍然紧紧的跟随或抓住上帝，甚至欢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上帝没有帮助我们，或上帝的右手没有扶持我们，而是我们健忘，我们不懂得数算恩典。所以我们承认 yes 我们蒙恩，是的，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哦，谢谢你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会问上帝，你还要为我做什么？ What's next? 你要给我什么？功利主义时常定义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赞美就成了手段，敬拜是消费。上帝的价值取决于他是否解决我当下的问题，我的婚姻，我的财务，我的儿女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店。如果上帝不解决我的问题，现在就解决我的问题，我就去寻找别的上帝，找另外一位救主，听另一个福音，尝试另一种敬拜，换另一种祷告方式。哇，就这样，这样你我也不可能在旷野里呼求上帝，我的上帝。有弟兄最近感叹，人似乎需要经历很大的事，很特别的事，像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那个大光才会信主。哦，我会说，确实人需要经历大事才会信主。有的时候上帝确实让我们经历大事好找到他，所以不要奇怪上帝会夺去你我手中的一切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的财务。不要稀奇他会把我们丢到旷野里，好叫我们得着真正的福气，就是那好处不在他以外的他自己。大卫也很务实，他明白他活在地上有仇敌，他怎么那么确定那些要寻索消灭他生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？我只因为他确知上帝是他的上帝，上帝站在他那一边，不是吗？ 身为上帝拣选的受膏者大卫，他能够说，上帝若帮助我们，谁能够抵挡我们？正因为上帝帮助大卫，大卫的仇敌就成了上帝的仇敌。上帝的仇敌除了往地下去，除了被刀剑所杀，成为野狗的食物，不可能有其他的下场。哇，弟兄姐妹，你我也有敌人。Right? 还是你没有敌人？我会说，其实不是我说，凡立志敬虔度日的人都会有敌人。说自己没有敌人等于说自己不敬虔，只不过你要像大卫那样，你要像他那么确认你的敌人会往地底下去，你最好确认上帝帮助你，他站在你这边，也就是说你最好确定你不是因为你个人利益、你个人权势、你个人名声、你个人的地位而与人为敌，尤其是当你的敌人也是信耶稣的人。但是如果上帝真的帮助我们，站在我们这边扶持我们，那么我们仇敌的下场也就只能那样。所以这也算是在旷野中的安慰。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，我们领受的比大卫更多，就比他有更高的标准。既然上帝的儿子我们知道已经为我们死了，我们首要的任务不是宣告仇敌的下场，而是什么？他的命令是什么？爱仇敌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。哦，你要效法基督，这就是效法基督。毕竟他先爱我们这些行为邪恶、心智与他为敌的人。毕竟是他为辱骂他的人祷告。更何况，这是最有效的报仇手段。把炭火堆在他们头上。但是王必因上帝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都要夸耀，王有仇敌，但是王却以上帝为乐。凡指着他发誓的，他有人认为是上帝，有人认为是王，意思是起誓效忠王的，不论是指着上帝起誓的或起誓效忠王的，都要夸耀，因为真理站在他们这一边，而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最后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立志、right? 立志什么？立志努力使用一切主他自己赐给我们的恩典媒介。这就这样子，特别是主日公众敬拜的恩典，好叫我们像大卫那样，在上帝的圣所瞻仰他的大能和荣耀，又经历他那比生命更好的慈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借着听到默想上帝的话语，读上帝的话语，祷告上帝的话语，在基督的面上得见上帝的荣耀，不要让这成为抽象的喊话。因为 what? 恩典媒介是你可以也应该具体使用的东西，你具体使用一切的恩典媒介，才可以在没有恩典的旷野里面呼叫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我想读诗篇最造就、最对我们灵魂有益处的问题，不是这经文什么意思，不是这对大卫有什么意义，甚至不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，而是这对上帝儿子来说有什么意义？毕竟诗篇是他写的，是为他写的，是关于他写的。诗篇首要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祷告词。所以我好奇耶稣什么时候祷告诗篇63篇？他怎么祷告诗篇63篇？他什么时候被扔到旷野里？ 他在旷野禁食40昼夜，为什么？哇，岂不是就是要他渴望他的上帝吗？你以为上帝儿子不会呼喊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。圣灵把他催逼到旷野里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上帝为什么要试炼他儿子？因为他爱他儿子，就要听到他儿子自己说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不是吗？父的爱比儿子的生命更好，以至于儿子遵守父的命令，为要长留在父的爱里面。上帝的爱比生命更好，以至于上帝的儿子顺服以至于死。而正因为子舍去自己的生命，所以父爱子。大卫曾经在圣所瞻仰上帝的荣耀，上帝儿子，他是在上帝怀中的独生上帝，将上帝表明出来。大卫在床上纪念上帝，上帝儿子耶稣在山上彻夜向上帝祷告。大卫的上帝曾经帮助他，拿撒勒人耶稣的上帝右手扶持他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你看上帝如何用他的右手扶持他的儿子。大卫的旷野在犹大，耶稣的旷野在哥哥他。十字架是特别为上帝儿子量身打造的旷野，他渴了，没有人给他水喝，没有人怜悯他，就连他的父都撤去一切的恩慈，一切的安慰。 Why？ 为什么？为了我们，不是吗？为了你和我。如果上帝儿子蒙恩，你我就不得救。大卫在旷野寻求上帝，你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全然感受不到上帝同在。大卫呼喊，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。上帝儿子在十字架上呼喊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然而弟兄姐妹，就是在十字架上，就是在旷野里面，他仍然相信父的慈爱好过自己的生命，以至于他最终能够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，我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你需要知道，你也应该已经知道最实用、最精彩、最积极正面的信息。所以未来一年思想这些事，思念你的主，思想上帝信实无悔的慈爱究竟如何向你显明了，思想他如何舍去他自己的独生爱子，思想他的儿子舍去自己为要拯救你我该死的罪人。所以你必须思想这些事，你才可能在旷野里，你会在旷野里，你才可能在旷野里呼喊，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思想这些事，你才可能确认，是的，上帝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，感谢你是我们的上帝，你的儿子是我们的主。王以你为乐，我们就指着他，指着他夸口。既然我们的王为我们死，我们就知道你的慈爱真的比生命更好。愿未来一年，你圣灵帮助我们，白天寻求你就得着，夜间思念你的儿子就心满意足。愿我们与诗人一同颂赞你，就以你为乐，直到永远。为了他的缘故，我祷告。